必要的100多小偷都聚在一块儿，公司有点什么东西还不转眼就没了啊？对不对？没有保卫科还行，我们公司贼发1988年9号文件明确指出，越是贼窝越要加强防盗工作。 哎，这属于家贼难防啊！ 这个呢，都是常设机构 啊， 赶上有个中心任务，我们还要增设很多临时机构 啊。什么临时机构？ 那多了 啊！ 你到了春节， 哎， 再成立个春盗办吧。哎， 春盗办 啊！春节期间突击盗窃办公室，春盗办。 那么38妇女节呢？ 成立女盗办。 54青年节， 青盗办。 61儿童节， 孩儿的办。 什么节日都不落， 你甭说逢年过节了，苏联宇宙飞船前些日子上月球，我们还成立个月盗办， 他偷上面去了。 嗨，这就是虚设机构，他不办实事。 你们要的那些机构干嘛呀？ 谁说不是呢？我们那就有这个特点呢。原来打头好几年就说是人浮于事，需要精简。没精简之前呢，我们就有20多人。头一回精简完了，变成40多人了。 啊， 第二回精简80多人，第三回精简120人，这不成立公司了。 哈，越精简人越多啊！ 都是拉关系走后门来的，来了还就得当干部。你说这个关键，我们这是个业务性很强的单位，他不是说谁来了都能偷，回来不会偷的领导我们会偷的，这肯定啊，外行领导内行没个不出事儿。你说这人不行吧？哎，人家上头说行，你说这人行，人家上头说不行，这气还生不得。我们这流传一副对联，太说明问题了。 什么对联？ 上联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下联是 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横批 不服不行。 要说这还是一代有文化的小偷啊！ 他讨厌的是什么？他成立一个班子，他得下达多少钱的硬指标？ 那就偷去吧。 你谈何容易？你最近是不偷了？ 那就我都没 偷。不是你偷点钱，他太难了。你说你想偷大件吧，我们人手少。偷小件不值当的，偷了存折不敢取去，想偷现金又怕撞了电影，有时工作一天累累巴巴，偷不了几万块钱， 那就我傻了，那就 不是他紧偷不够慢花的， 至于吗？ 我给你算算啊，这100多人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这得花钱吗？ 啊，得花。 没完没了的到旅游点上学习开会，这得花钱吗？ 嗯， 这还不算，领导干部还要出国考察。你说你一个小偷公司，你出国考察什么？说是要学习外国先进的偷盗技术。 这也是为了，要说这也是为了冲出亚洲，偷向世界。 这得用外汇，这得用多少外汇啊？ 他们花销啊是大的。 您说什么？ 花销太大了。 理解万岁。啊，最不能让人容忍的就是看见人家公司啊在电视里头做广告，我们那公司也在上电视做广告。 你们公司也做广告？ 那连广告词都想好了。 什么词啊？ 朋友，你想迅速发财致富吗？ 哦， 请参加小偷公司，它可以使您一夜之间腰缠万贯。 嗯， 本公司的联系人 谁呀？ 无意外传， 电话号码 暂时保密， 电报挂号 无可奉告， 单位地址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那我哪找去？我 是你没法找啊，那警察可堵了我好几回啊。 是啊， 我一看这不好啊，赶紧打了一个报告。 报告， 鉴于风声太紧， 嗯， 建议公司全体人员立即转移，大走请屁事。 递上去了， 交给副组长了。 哦，副组长管这事儿。 副组长一看，先画了一个圆圈， 画圈， 这叫圈阅，意思是基本同意， 这就算拍板了， 请组长酌定。 还得组长定这事儿。 组长一看，先画了一个圆圈， 又画圈， 请副科长酌定。 呵， 副科长先画了个圈， 就仨圈了。 请科长酌定。 呵， 科长先画了个圈，请副经理酌定。 哎呦， 副经理先画了个圈， 这五个圈， 请总经理酌定。 是啊， 要说办事效率，还得说我们总经理。 怎么 拿过来一看，五个圈， 嗯， 明白了。提起笔来，唰唰唰唰批了几个字， 怎么批的？ 同意 偶 到奥运会去偷。 哪是啊，奥运会呢？ 写到这儿，警察把我们全堵在屋里头了。 该， 当我戴上冰凉的手铐，完了，一切全完了。 好好想想， 我绝望，我是越绝望越悔恨，越悔恨越委屈，越委屈越恼火。我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我是抱怨，这报告，民警同志， 嗯， 官僚主义害死人的。

起， 放弃起， 转身之后来不及，风吹起， 风吹起， 风吹起， 风吹起， 命中注定遇见你，命中注定遇见。 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亲民接地气，好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我是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除了涉及到我本人专业的建筑类、博物馆类的图书和管理类的图书，我也特别喜欢阅读城市文化类的图书。比如最近我正在阅读一本张忠培先生的论文集。我也希望大家能坚持阅读，积累知识，丰富修养。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揭秘尘封的往事，透视变幻的现实，精彩故事真实呈现。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榜样传播精神，精神彰显力量。榜样中国，中国力量。提起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的名字，很多人都不会陌生。从《马路天使》里的吹鼓手，到《乌鸦与麻雀》中的肖老板，再到《林则徐》中的林则徐和《烈火中永生》里的许云峰，他在银幕上塑造的每一个人物形象都是那么的鲜活，那么的真实，那么的耐人寻味。本期《中国力量》为您讲述的就是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的光影人生。播讲小曾，欢迎收听。 1915年6月27日，江苏南通一户家境比较殷实的家庭里诞生了一个小男孩。在那个时代，家中添了一个男孩子，无疑是件大喜的事情。长辈们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赵凤翱，凤凰的凤，翱翔的翱，这绝对是一个颇具美好寓意的名字。凤凰是百鸟之王，而翱翔于天际的凤凰更表明家人期盼着他的未来前途无量。赵凤翱的父亲早年从军，后来开设了一家影剧院，这对幼年时候的赵凤翱有着极大的影响。他从小就对表演非常的热爱，自幼就在父亲开设的影剧院中接触到了电影和戏剧。赵凤翱不仅喜欢电影与戏剧，还经常跟着父母去看京戏，回到家里就能够绘声绘色地模仿，无论动作还是唱腔都算是有点味道。 上中学的时候，赵凤敖开始和顾尔乙、朱金明、钱千里、梁志仁、周玉海等同学一起组织了小小剧社。这个孩子自发组织起来的剧社得到了学校校长的大力支持。大家因为排戏演出耽误了上课，校长都特批可以不算旷课。为什么校长会这么支持小小剧社呢？当然是有原因的，因为学校的校长正是顾尔乙的父亲。其实不光顾尔乙的父亲对小小剧社非常的支持，赵凤敖的父亲也很支持儿子和小伙伴们搞的这个剧社。在他开设的影剧院里，小小剧社进行演出的时候从来不收租金。有了这两位父亲的支持，就这样赵凤敖和小小剧社的同学们越演越起劲儿，越演胆子越大。只要上海剧团来到父亲的影剧院演过的戏，过不了多久小小剧社就会学着样的演起来。今天演艺术家，过几天又演热血忠魂，也算得上是好戏连台了。1930年初，赵凤敖的父亲邀请上海摩登剧团和上海艺术剧社到南通演出。这两个剧团中有左明、保罗、赵明仪、江静瑜、郑君礼、王莹、吴媚、林鹤等一批新文艺青年。他们演出了《富归》《小偷》《苏州夜话》《南归》《火的跳舞》等田汉的剧作。当两个剧团走了之后，赵凤敖的小小剧社也立刻开始排演演出了这些田汉的剧作，而且还特意请赵明仪和郑君礼来导演《小偷》与《富归》。当时热衷于戏剧表演的赵凤敖并不知道，赵明仪和郑君礼二位其实是上海地下党领导的上海剧联派来南通建立南通剧联小组的。就这样，赵凤敖和小小剧社很快便被纳入了左翼剧联的队伍。1931年，赵凤敖考入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国画山水。来到上海的他积极参加了学生运动和美专剧团的演出活动，在工厂、学校的舞台上演出宣传抗日救亡的《乱中》《决心》《SOS》等剧目。在排演抗日救亡剧目的过程中，赵凤敖的爱国热情非常高涨。1932年深秋，他由赵明仪介绍正式参加了上海左翼剧联，成为了剧联的盟员。不久，赵凤敖便进入了明星影片公司，做起了职业演员，并因成功主演 C 夫人的肖像一剧，获得了1932年舞台最佳演员的称号。而在加入明星电影公司之后，赵凤敖也改了名字，从此中国影坛上有了一位名叫赵丹的演员。从1932年进入明星影片公司之后，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赵丹就相继在《琵琶春院》《姊妹花》《上海二十四小时》《时代的儿女》《到西北去》《女儿经》《乡愁》《热血忠魂》《清明时节》《小玲子》等近30部影片中扮演了角色，受到了影迷们的广泛好评。1936年4月，在西子湖畔的六合塔下，赵丹与叶露倩由爱国大律师沈君如证婚，大明星郑君礼主持仪式，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说起赵丹与叶露倩二人的相识，算得上是一见钟情。那个时候，叶露倩还是上海商业学校的一名学员，而赵丹已经是上海滩小有名气的电影明星了。赵丹因为去上海商业学校业余剧团指导排戏，认识了表现活跃的叶露倩。当时叶露倩可算得上是上海商业学校的校花。当叶露倩第一次与自己着迷的影星赵丹进行零距离接触的时候，就深深地为他的气质和才华所吸引。从那之后，两个人慢慢地有了感情。赵丹曾当众自豪地说，我成了快乐王子，因为我拥有一个世界上最美最美的女人。婚后的赵丹与叶露倩十分的恩爱。叶露倩怀孕的时候，恰逢赵丹正忙于拍摄《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为了尽力地支持丈夫，叶露倩甘愿放弃了自己的艺术事业。 由于叶路倩的支持，赵丹拍摄的《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两部作品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在两部电影中扮演的失业大学生和吹鼓手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两部电影也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佳作。马路天使被誉为中国影坛上开放的一朵奇葩。赵丹不仅在电影领域取得了不少成绩，他同时还参加了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和新地剧社，曾经在舞台上演出过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托尔斯泰的《玉魔》、爱尔兰的名著《醉生梦死》、《娜拉》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等世界名剧。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赵丹曾随上海救亡演剧三队到苏州、无锡、常州、武汉、重庆等地演出。西安事变之后不久，国共两党正处于合作抗日的新阶段，赵丹又与朱金明、顾尔乙、魏鹤龄、叶路倩、陶金、陈天国等人一起演出了话剧《塞上风云》《夜光杯》《上海屋檐下》《全民总动员》《故乡》等。武汉沦陷之后，许多热心抗日救亡运动的话剧电影团体都先后来到了重庆，一大批影剧界著名的编剧、导演和演员们汇聚在了山城。1938年夏初，赵丹随沈西岑来到了重庆，在中央电影摄影厂任导演和演员，不久拍摄了电影《中华儿女》，接着又参演了话剧《战斗》《上海屋檐下》等戏。虽然在电影和戏剧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年轻的赵丹一直不满足现状，他有一个夙愿，那就是终生为建立中国的表演体系而奋斗。可是想要完成这一夙愿，就需要全方位了解世界上各种的表演体系。因此，赵丹非常想去莫斯科大剧院，系统地学习一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一个偶然的机会，赵丹得知远在新疆的杜崇远写了一本名叫《盛世才与新疆》的书。书中写道，盛世才任新疆督办之后，主张全疆共行共守六大政策，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受到杜崇远这本书吸引的不光赵丹一个人，还有朱金明和王维一。经过反复的思考和讨论，他们认为新疆是抗日的大后方，又是国际交通要道，如果在那儿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那是大有可为的。特别是茅盾先生也在那儿主持文化工作，建剧院、建电影厂，这些都会得到有力的支持。此外，在新疆还可以找机会争取去莫斯科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于是赵丹他们做出了去新疆的决定。 带着对于电影戏剧事业的理想与憧憬，赵丹和伙伴们准备踏上奔赴新疆的旅途。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次旅行处处充满了艰险，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中国力量正在为你讲述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的光影人生。播讲小曾，欢迎您继续收听。 做出去新疆的决定之后，赵丹一行人便通过邹韬奋的帮助与茅盾、杜崇远、张仲实取得了联系。但是当茅盾得知赵丹等人要来新疆的消息之后，却十分的焦急。原来新疆督办盛世才是打着六大政策的进步幌子，而实行的却是反动的独裁统治。可是茅盾在回电之中却不能直说，只好特别的强调新疆生活艰苦，望慎重考虑，希望能够通过这些点醒赵丹等人，让他们打消来新疆的念头。可是赵丹和朋友们却没有能够理解茅盾电文中要表达的意思。就这样，赵丹、徐涛、王维一、朱金明、易烈带着家人乘上了去兰州的长途汽车。他们到达兰州之后，分两批乘飞机飞往迪化，也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当时周恩来在重庆了解到盛世才是假革命真投机，盛世才政权已经逐步暴露出反动的本质。听说赵丹等人已经出发前去新疆，周恩来连忙派杨汉申、冯乃超等赶紧去把赵丹接回来。 冯乃超一直驱车追到了嘉峪关，可惜没有来得及追回赵丹他们这支文艺队伍。赵丹他们到了新疆之后，便开始筹建实验剧团，酝酿建立电影制片厂。可就在还没有正式起步的时候，赵丹一行人就发现这里的气氛不对了。新疆许多进步人士一个个相继被捕了，特别是听到杜崇远也被捕了的消息的时候，赵丹非常的震惊。杜崇远不是盛世才的好朋友吗？怎么会被捕入狱呢？大家开始感到恐惧与不安起来。1940年初春，茅盾以母亲病故奔丧为由，算是逃离了新疆。在与赵丹告别的时候，茅盾说自己将奔赴延安，并嘱咐他要加倍小心，利用社会上一切有利的条件，保护同来新疆的艺术家们。自己到延安之后，也会将尽快的想办法让赵丹他们离开新疆。然而，就在赵丹焦急地等待茅盾的消息，等待逃离新疆的时刻，他自己和徐涛、王维一、朱金明、易烈也被捕了。罪名就是他们同杜崇远的阴谋暴动案有关，是杜崇远招到新疆来的党羽。赵丹等人被捕之后，盛世才还不准叶路倩等家属探监，也不准他们离开新疆，局面相当的紧张。直到1943年的春天，叶路倩等人才被盛世才放行，得以离开了新疆。而在他们流落兰州的时候，突然得到了赵丹等人被杀害的噩耗。得知自己的丈夫被杀，叶路倩痛不欲生，打算以身殉夫。在友人的多方劝阻之下，考虑到年幼的两个孩子，叶路倩才打消了轻生的念头。最终在友人们的帮助下，叶路倩等人才乘运输机返回了重庆。故而以钱千里、魏鹤龄等赵丹的好友为赵丹举行了追悼会，金山、郑君礼等友人也在报上发表了深情的悼念文章。可是谁也没有想到，1945年的清明节前后，赵丹、徐涛、朱金明、王维一竟然死而复生，从新疆逃回了重庆。当赵丹问起妻子的下落的时候，朋友们都说叶路倩离开了重庆，究竟在哪儿，谁也说不清楚。后来赵丹才得知叶路倩已经改嫁了，但是他却并没有埋怨叶路倩，只说了一句话：一句谣传害得我妻离子散。重返上海之后，赵丹在中电二厂担任演员，主演了《遥远的爱》《幸福狂想曲》等几部影片。而电影《幸福狂想曲》又让他结识了自己的第二位妻子黄宗英。那是1947年的春天，赵丹在《幸福狂想曲》中扮演男主角吴志海，黄宗英则扮演女主角张月华。当影片拍摄完成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已经深深地坠入了爱河。1948年元旦，赵丹和黄宗英结为伉俪。这时上海地下党直接领导的昆仑影业公司成立了，赵丹和黄宗英夫妇欣喜地进了这家公司。从1948年冬天，解放战争的战场上捷报频传，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上海也正处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在那段岁月里，赵丹和同事们日夜都在忙。在地下党的领导之下，除了拍戏之外，他们还要参加一些进步团体的集会，参加以救济难民为名为解放区筹募医药费用的义卖义演，有时还要到处奔走，想办法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为了迎接解放，赵丹和陈白晨、沈福、徐涛、王林谷等朋友集体讨论，构思了一个名叫《乌鸦与麻雀》的电影剧本。剧本定稿之后，赵丹等人拿了个删节版的剧本给国民党当局审查。但是没有想到，影片开拍不久，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就下了一道禁令，强行停拍，罪名是该影片鼓动风潮，扰乱治安，破坏政府威信，违反勘乱法令。连已经拍成的部分底片都被非常时期文化委员会和特刑庭扣押了， 而且他们还扬言要封闭昆仑公司。为了应对这一突发情况，赵丹和昆仑公司的同仁们商量好了，对外宣布公司倒闭，关上大门，开始在摄影棚里偷偷地继续拍摄。结果这部《乌鸦与麻雀》拍到一半的时候，上海就解放了。 解放以后，赵丹迎来了自己在电影艺术领域的丰收季节，他主演的一大批电影作品都成为了时代的经典，他所塑造的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更是被人们津津乐道。中国力量正在为您讲述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的光影人生。播讲小曾，欢迎您继续收听。 新中国成立之后，电影《乌鸦与麻雀》上映的时候得到了广大观众热烈的欢迎。赵丹也因为在片中成功地塑造了都市小市民的典型人物肖老板的形象，获得了个人一等奖。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之后，赵丹去了朝鲜前线，浴血奋战的志愿军战士再一次激发了他的表演与创作热情。1954年，赵丹拍摄了电影《为了和平》，1956年，他又拍摄了电影《李时珍》。为了饰演好李时珍这个角色，赵丹付出了很多。他准确地把握了李时珍的精神气质和性格特征，随着年龄的递增和环境的变迁，把角色青年时的至真倔强、中年时的执着追求和进入老年之后的敦厚深沉表演得细致入微、神形兼备。1957年至1958年，他又先后拍摄了《海魂》与《林则徐》两部经典影片。他所饰演的林则徐在表演上吸收了中国写意画中大落笔的手法，从人物形象的整体把握和规定情景出发，全局在胸，张弛有致，感情真挚浓烈，气势宏伟磅礴，创造了这位在中国近代史上反帝爱国的民族英雄的形象。1959年，赵丹又脉络清晰、层次分明、性格鲜明、时代感强，充满了浓郁的浪漫气息和明朗的幽默色彩的塑造了电影《聂耳》中的聂耳。此后的1960年，他还拍摄了电影《风流人物看今朝》。在短短七年的时间里，赵丹就拍摄了六部电影，而且还涉足了导演领域，导演了《雷雨》和《家》两部话剧，以及一部电影《长青树》。可以说，这是赵丹艺术创作的一个丰收季节。1965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汪洋、水华、于兰、朱金明来电邀请赵丹去北京拍摄电影《烈火中永生》。赵丹在《烈火中永生》里扮演许云峰，虽然说许云峰的戏不是最多，但是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赵丹在艺术创造上总是精益求精，从来不重复自己过去所创造的形象。他塑造的许云峰是一个坚毅沉着、正气凛然、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艺术形象，表现了共产党人坚不可摧的革命意志和视死如归的高风亮节，具有征服观众的力量。电影《烈火中永生》在全国上映之后，影片中江姐、许云峰等共产党人的形象深深地刻在了观众的心底。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赵丹像许多文艺界的人士一样，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之中。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才重新回到了上海。此时由于某些原因，赵丹想演戏演不成，想导演也导不成。对于一位从事了几十年电影事业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这个时候，画家傅华来了，他约自幼便学习过书画的赵丹去柳州画画。柳州市政府和群众热情地接待了赵丹，他被安排住在周恩来总理曾经住过的地方小红楼。为了缅怀与周恩来的师友情谊，赵丹连夜创作出了一幅巨大的国画《柳江之畔》，山清水秀，鲜红荔枝交相辉映之中，红砖寓所里隐隐现出了一个伟岸的身影， 这幅画的题目就叫做周总理住过的地方。赵丹在柳州居住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创作了百余幅字画，他曾高兴地说，我在柳州获得了第二次艺术青春。1980年春天，赵丹身体感到了不适，总觉得上腹部有疼痛感，于是他被送进了上海华东医院。在住院检查期间，赵丹接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邀请电报，邀请他在中日合拍的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中扮演中国棋王邝义山。听到消息之后，赵丹立刻要求出院，要去黄山修改剧本，可是医生却坚决不同意他出院，说要进一步做一些必要的检查。医生的态度让赵丹似乎意识到了什么，自己不能出院，是不是患上了癌症？他当时脑子里想的就是，如果能手术，赶紧动手术；如果不能手术，立刻就出院，能拍完这片子也好。其实，经过各项检查和会诊，赵丹的病情诊断已经明确，他患的是胰腺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住在医院里的赵丹积极与医生护士配合，但是病情并没有明显的好转。他心里时刻牵挂着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的拍摄，很怕失去这次拍片的机会。不久，华东医院决定送赵丹去北京医院治疗。在北京医院接受治疗的日子里，赵丹继续用艺术家的真诚与坦率写出了《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的文章。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人民日报》1980年10月8日第五版，这是他用坚强的毅力和无私的精神写出的。他将自己的赤子之心和艺术家高尚的灵魂彻底袒露给了亲爱的祖国和人民。就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后的第二天，1980年10月10日凌晨2点40分，赵丹告别了他的亲人，告别了他的朋友，告别了他的观众，告别了他钟爱一生的电影事业。 应该说，赵丹在中国电影史上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他的一生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但他一心追求真正艺术的痴心却始终未改变，要为探索创建中国的表演体系而奋斗终身的愿望始终未改变。榜样中国，中国力量。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4月1号起，每天中午12点，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作者萨苏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敬请收听。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揭秘尘封的往事，透视变幻的现实，精彩故事真实呈现。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榜样传播精神，精神彰显力量。榜样中国，中国力量。他从舞动的青春年华走来，被人称为舞界奇才，精彩绝伦的奥运之舞演绎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他就是张继刚，曾任国际国家级大型晚会总导演70多次，1996至2005年连续10年出任双拥晚会总导演，担任北京2008年奥运会开闭幕式副总导演，残奥会开闭幕式执行总导演。本期中国力量为您讲述舞界奇才张继刚的艺术人生，播讲小曾，欢迎收听。 张继刚1958年出生于山西榆次，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他都是班长，后来还成了学校的红小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长。他坦诚地说，当时全国的文艺形势都是这样，每个单位都有宣传队，每次演出就是雨露歌中字舞，每个人都背诵老三篇。这并不是我有天赋，而是那样的环境造就了我。的确，小继刚在宣传队中得到了锻炼，唱歌、跳舞、对口词他都学会了。回忆起那个时期，张继刚笑着说，我12岁在榆次就很有名气了，走在街上人们都认得我。1970年，山西省歌舞剧团到榆次招收舞蹈演员，小继刚凭借出色的表演才技被招收了。就这样，12岁的张继刚离开了榆次，只身来到了太原。进入省歌舞剧团之后，张继刚开始了他长期艰苦的专业舞蹈学习生涯，芭蕾舞、古典舞、民族舞，钢琴声中、五线谱里，张继刚如饥似渴地吸收着舞蹈艺术的营养。刻苦的训练很快就带来了回报，省歌舞剧团排演《白毛女》，张继刚担任了主要演员。虽然这并不是他第一次登上舞台，但是专业团体的正式演出还是让他非常的兴奋，异常激动。17岁的青春意气风发，张继刚在舞台上翩翩起舞的同时，开始了舞蹈创作生涯。从舞台表演到编剧，他的人生舞台更加的宽阔，旋律更加的优美。他说自己在20岁之前已经写过若干个电影剧本和很多小说、诗歌，这些至今都还保留着。张继刚说，记得当时创作的第一部作品是《小猪官》，讲的是一名农家孩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养猪做猪官的事情。遗憾的是，由于思想性、艺术性的深度还不够，没有能够通过歌舞团领导的审查，最终没能上演。但是张继刚没有气馁，后来又创作了歌舞剧《风》。这部歌舞剧取材同名小说，反映了一对恋人在文革时期发生的爱情悲剧。通过长期的努力奋斗，张继刚担任了省歌舞剧团的舞蹈队长，兼任舞蹈队教员和舞蹈编导。1986年，他创作的舞蹈《元宵夜》获得了首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比赛一等奖。《元宵夜》是根据辛弃疾的一首词来创作的，东风夜放花干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同年，这部作品为山西舞蹈界赢得了历史上第一块国家级奖牌和国家级最高大奖。也就是在那年，张继刚开始创作大型民歌舞蹈《黄河儿女情》。1987年， 《黄河儿女情》在北京上演了。这部舞蹈从序歌开始，以滔滔黄河岸边纤夫的造型，展现了黄土地的特定环境。杨柳青了，牧羊山歌响了，背负苍天的庄稼汉子，情人在桃红柳绿的林中追逐，自然流畅，情趣盎然地表现出了黄河岸上的风土人情。有关专家认为，这部作品为80年代民间歌舞的振兴创造性地开辟了新的里程。它的强烈的民族情魂、地方色调、现代风格以及汉人的美感，使人耳目一新，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引领了80年代我国舞蹈艺术的新水平。鉴于张继刚创作的《元宵夜》和《黄河儿女情》两部作品所引起的巨大轰动和震撼，山西省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委员会给他记个人特等功一次和个人一等功一次，张继刚也因此受邀到北京舞蹈学院做学术讲座。讲座结束之后，他得知北京舞蹈学院开设了编导系，于是他向有关领导提出了到北京舞蹈学院编导系学习的想法，不久就被该校录取了。1987年30岁的张继刚要去北京读大学了，他心潮起伏，激动万分。至今山西太原火车站的送站情景依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我探出火车车窗，泪流满面，妻子抱着女儿在站台上哽咽不止。火车一开动，我在心里喊道，山西再见了。虽然在北京我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一出北京站，我就意识到我不会离开北京了。1990年张继刚毕业了，在该校的舞蹈专场毕业晚会上，他的作品是献给俺爹娘。这台晚会共有10个作品，其中就包括了后来获得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的《黄土黄》。张继刚介绍说，列入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全世界只有26个，其中包括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黄土黄》也是其中之一。这些作品对于世界的影响非常大。这台舞蹈专场晚会在北京首演了16场，场场爆满。同年，美国纽约一本权威杂志刊发名为《东方的中国：张继刚现象》，香港著名舞蹈杂志《舞界》转载了这篇文章。对于张继刚现象的产生，张继刚说，从年轻的时候起，我对理想充满了浪漫，庆幸的是那个时候就造就了我人生的格调，铺垫了一种人生的态度。读大学的时候，我有一些理想主义的色彩，有不少幻想。理想是现实的影子和呼唤，理想比现实更加光辉灿烂。我们现在的创造是在制造唤醒人们理想的土壤，我想这是所有前辈艺术大师们的使命。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在各个艺术领域领军的人物，相信他们的价值一定会被世界所认知。也许是他们度过了饥饿的年代，他们的父辈就有着理想主义的色彩，也许因为他们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才能够体会到文化的劫难是对文化复苏的唤醒。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对艺术创造是自觉的、清醒的、有强烈的使命感。我们对中华民族的传统和历史比较熟悉，也进修过西方的艺术史，了解西方的艺术实践，懂得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会贯通，内心深处的自觉性和强烈的使命感变成了从事创作的巨大动力与激情。张继刚现象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大胆创新，勇于变革传统的民间舞蹈艺术，并大胆地吸收西方舞蹈艺术的精华。他说，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的民间舞大多数是以道具来命名的，比如红绸舞、花鼓舞、荷花灯，道具和舞蹈是主要的，而人是次要的。张继刚的作品颠覆了这种主次关系，比如黄土黄虽然是一个道具舞蹈，但是没有叫花鼓舞，因为它着重表现的是中华民族那种有一把黄土就饿不死人的坚毅品格。 鲜明的创作个性，独特的创作理念，非凡的表现手法，成功的舞台效果，深远的历史意义，使得张继刚一鸣惊人，被评为我国舞蹈界唯一世纪之星。中国文联、中国舞蹈家协会还专门为张继刚召开了大型的研讨会。时任总政歌舞团团长的孙家宝看了张继刚的一些作品后找到他，对他说，你是一颗原子弹，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你调到总政歌舞团来。于是33岁的张继刚走进了总政歌舞团，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进入总政歌舞团的第一天，张继刚还没有步入大门，团里的领导就安排他到北戴河为参加第七届群众文艺汇演进行创作。那一年他创作的作品参加了大型主题晚会《军魂》的演出。从演出实践来看，这台晚会对于全军的舞蹈创作和主题晚会编排理念的影响非常大。此前部队的舞蹈创作与舞台演出都是城市化、概念化、高大全，也就是我们的军人只能是勇敢，不能怯懦，我们的战士只能是生命不息，不能流血牺牲，我们的战旗只能永远飘扬，不能倒在阵地上。这台晚会之后，军事题材的舞蹈作品开创了一种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军人的生动有趣、味道浓厚、极具感染力、富于影响力、具有穿透力的吸引眼球的新篇章。例如《英雄》这个舞蹈作品，它从一个胆小的战士开始描写，表现的是他的真实思想，怎样克服恐惧，怎样奋勇杀敌，最终成为一名英雄。张继刚认为，世界上没有人天生不怕死，英雄也是人，也有血有肉，有情有义，他是不断改变、不断历练的过程中不断成长的。这部舞蹈最后的场景是战士们都牺牲了，战地上耸立的军旗倒了，而那名已经成长为英雄的战士在临死前高举起五星红旗，把它插在了红旗倒下的地方。参加审查观看的观众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泪流满面。然而节目审查刚结束，领导就找到了张继刚，对他说，你刚到部队时间不长，对部队题材的作品创作规则还不熟悉，我们要强调和突出的是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你的作品表现的是战士们都牺牲了，这种表现方法太恐怖了，但是这个作品太好了，立意新颖，主题鲜明，你有解决的办法吗？张继刚提出在英雄开始之前的舞台字幕上打出毛主席的一段话，成千上万的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就这样，英雄获得了第六届全军文艺调研一等奖。后来张继刚又陆续创作了舞蹈《壮士》，表现的是一面旗帜五个战士，旗帜在哪里，这五个战士就战斗在哪里。这部舞蹈作品获得了第五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2005年由张继刚创作的残疾人表演的舞蹈《千手观音》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春晚的舞台，赢得了全球华人的高声喝彩，再次展现了他杰出的创作才华，更让世界记住了中国的张继刚。值得一提的是，张继刚不仅在舞蹈艺术上表现出了出色的表演才艺和卓越的创作才华，而且他在精心创作多部舞蹈作品的同时，还创作了60多部杂技精品，其中《女子大跳板》《女儿红》《东方的天鹅》和《顶碗》分别荣获第22届、26届和28届摩纳哥国际杂志比赛金小丑奖，并获2项特别奖，阮刚丝祥获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世界杂志的最高奖就是金小丑奖，中国一共才获得过9次，张继刚竟占了1/3，以至于现在中国的杂技去摩纳哥参加比赛，西方记者只要看到编导是张继刚，就会惊呼中国又要捧走金小丑了。 榜样中国，中国力量。 深眼睛的时候，望着那灿烂的夜空，都会感到那里充满了太多的梦想。告诉自己生命就像一张，就像一张比赛，认真去就一定会失败。不愿再等待，我不会再失败。不愿再等待，等待。我要一个真正的胜利，即使一切都不存在。 2006年3月2号，张继刚接到上级指示，担任解放军奥运方案竞标团队副组长。从那时起，他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奥运上来，开始了罕见的马拉松式的生活，每天只睡几个小时，接不完的电话，忙不完的策划，做不完的工作。奥运方案竞标从几十个淘汰到十几个，又淘汰到几个。张继刚带领着他的团队一直在奋斗，一直在努力。2006年4月16号，奥运方案竞标终于结果，北京奥组委正式组建奥运会开幕式团队，张艺谋任总导演，张继刚、陈维亚任副总导演，于建平任技术总监。 按照领导的分工，张继刚分管奥运会开幕式的上半部分，即七否歌、倒计时、梦幻五环、活字排版、郑和下西洋。 某任总导演，张继刚、陈维亚任副总导演，于建平任技术总监。 按照领导的分工，张继刚分管奥运会开幕式的上半部分，即七否歌、倒计时、梦幻五环、活字排版、郑和下西洋、丝绸之路等古代部分的创作与导演。同时，张继刚另外多了一项任务，担任残奥会开幕式执行总导演。张继刚的肩上又多了副重担，两个奥运同样精彩，而两副重担同样光荣。奥运会开闭幕式、残奥会开幕式、闭幕式是三个不同的团队，每个团队间都要互相保密。所以张继刚一般是早晨8点到10点在残奥会开幕式团队，10点到12点在残奥会闭幕式团队，下午2点到凌晨再到奥运会开幕式团队。谈到参加整个奥运的体会，张继刚笑称自己是一位马拉松导演。他第一个进入鸟巢，因为开幕式上半场由他负责，他最后一个离开鸟巢，因为残奥会的闭幕式也要完美的谢幕。点击激情，传递梦想，张继刚说，全国人民对我寄予了高度的信赖，充满了殷切的期待，我是祖国的儿子，必须给予母亲更多的回报，因为我是一名军人，我要更加出色地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务。是的，作为一名军人，张继刚时刻牢记着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这一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也正是靠着崇高的信仰、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斗志、科学的方法，张继刚向党、向国家、向人民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奥运会闭幕式的那天，张继刚有幸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但更有幸接到了新的更光荣的任务，由张继刚担任新中国成立60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的导演。2008年10月15日，张继刚就开始了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的编排。 为了高质量地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张继刚复制了奥运期间的作息时间表，放弃了正常的属于自己的一切。他说，我经常工作到深夜，下班之后看到的是北京紫色的天空，有的时候凌晨才回到家里，就看到院子里的车一辆一辆地出发在上班。我的眼睛由于熬夜总是红的，因为睡觉的地方经常是在车上，在路上，而不是在家里。现在正是最紧张的时候，但是为了节目能够精彩呈现，我无怨无悔。 多年来，张继刚创作了舞剧、歌剧、音乐剧、舞蹈诗、杂技作品共420多部，代表作有舞蹈《千手观音》《黄土黄》等。他的大部分作品曾在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演，许多作品被海内外移植上演。他的作品题材多样，构思奇巧，风格独特，气象万千，演遍了大江南北，几乎每到一处都能欣赏到他的作品，被海内外众多学者称为舞技奇才。张继刚是我国具有国际国内广泛影响的艺术家，其作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堪称当代中国的佼佼者。他的作品大思大情，大书大说，气度宏大，影响持久。榜样中国，中国力量。 我和你心连心，共筑的江村，为梦想建立

的屋。把星夜归还给寒夜的魂，草叶与车归还给秋去时窗加片叶。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北京时间10点整， 阳光茶园。 本节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特约播出。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欢迎您收听阳光茶园四世同堂健康养生专题。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的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7-8400 6617-8400。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四世同堂健康养生顾问郭大夫，请郭大夫呢和大家谈一谈健康养生方面的话题。郭大夫你好。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而我们今天呢，重点讲讲肠，讲讲中医说的胃脾对人体的影响。这叫什么呢？叫五根泻。在历史上呢，有的又把它叫鸡鸣泻。哎，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往往五根泻的这种患者或者这个人群，他在天药量胃量之际，大约就是过去以打斤来计算时间的时候，五斤前后，他就要上卫生间、上茅房，解除一些不成形的一些粪便，而且出现明显的腹痛、难受。这个时候呢，也正是那时候公鸡啊打鸣的时候，所以又叫五根泻，又叫鸡鸣泻，这是一个常见的一个叫法。这个病呢，在过去是很多，现在呢，由于我们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往往对这一类的疾病呢，应该说要减少了。但是随着另一种原因的出现呢，这类的疾病的人群也还是出现了一定的增加。也就是说，因为营养的原因出现这种泄泻的问题出现的少，但是因为生活方式的不正确，最后也出现了一部分人呢，他又患上了五根泻这种慢性腹泻的症状和表现。这个病首先我们要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它主要有些什么表现。这种表现呢，就是说患五根泻的人群呢，它是属于一个整体人的虚弱状态，而尤其是表现在消化系统的突出症状。消化系统有什么突出症状呢？第一，它大便的次数相对比较多，往往不止一次。有的人他可能一天吃一顿饭解一次，有些人一天解个两三次都不一定。而且他解出这个便呢，多数不成形，为溏泻、为水泻、为浮状，不是说真的像我们说的消化很好的每天一次，或者有些时候隔天一次那种香蕉便又成形而且很利落，他不是，他是肚子一疼痛啊就要上茅房，上茅房呢也可能是水泻，也可能是稀便等等等等，解出来多数都是不成形的便。还有更严重的人群呢，他可能出现吃什么解出来什么，这在中医中间有个专有词叫食谷不化。过去我们说人吃五谷杂粮嘛，是不是？哎，他吃的是什么东西，他拉出来什么东西。打个最简单的比喻来说，天慢慢暖和了，你看再过两个月那些吃玉米的就有了吧，吃嫩玉米、吃新玉米，他可能吃进去是玉米粒，拉出来还是玉米粒，这就叫食谷而不化。本来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应该很好的消化吸收，变成我们的营养物质来健康我们的身体， 但是五根泻的人可能就不是这样喽，他往往就是消化功能非常非常之差，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疼痛的问题。这是第一个，就是说往往吃东西消化非常之差，大便不成形，次数多，尤其有特色就是遇到冷的时候，但那个人的阳气最差，一天24小时我们的阳气不是一样的呀，我们往往是在太阳出来以后慢慢阳气越来越上来了，你看人就上班了，工作了，到了太阳都山了，云量开始出来了以后，但是阴气就上来了，阳气就比较衰弱了。它的阳气比较差的时候，你比如天要未明，那时候就是俗话叫五根寒呢，对吧，它最容易出现去腹泻，所以叫五根泻。另外一点的话，就是这类的人他往往啊给人一个整体的感觉就好像缺乏温暖，缺乏热情，你要摸他的手，他手往往是凉的，甚至于是冰的，哎，没有一点点暖和劲儿。这现代医学叫什么呢？末梢循环不良。中医叫什么呢？阳虚之症。他没有阳气啊，阳是什么呢？阳是太阳的意思，阳是温暖的，阳是和煦啊，阳是感觉的热情啊，对不对？他不行，他这个倒是冰冰的，这是一个。而且你要跟他说起话来的话，他往往没有中气，没有糖音，提不起精神的时候拉不起个儿，哎，穿东西上面呢也可以暴露出来他的阳气的不足。比如你看他春天来了他还在穿冬装，已经进入了初夏，他还把春天的衣服捂得紧紧的，为啥？怕冷怕凉，这叫形痕而怕冷，就是看他的形状看起来都老恨不得卷成一团似的，这是一个。除了这个，在他具体的消化系统有没有特色呢？有，他消化系统往往吃东西禁忌特别多，就忌讳很多。比如他特别忌讳吃凉的，有的人可能一根凉冰棍还没吃上两口，他可能马上就要跑厕所去了，为啥呢？这个凉的东西一刺激他就感觉到不行，肚子咕噜咕噜一响要奔卫生间了，所以凉的冷的他是忌讳的，喜欢吃热的温和的。而且对于一些硬一点的东西，像油炸的生煎的，他吃起很艰难，哎，对一些炖的啊，或者是熬的粥啊，这里他好像觉得喝起来很舒服。就是喜暖而怕凉，喜软而怕硬，可以这么说哈。这个硬呢，当时指食物的硬度的硬。对这类的病人的话，实际上在我们生活中间，他早期的时候往往就表现这一个消化或吸收，消化就吃东西不好消化，吸收呢好像他吃了以后都不长人，不营养人，就老是那么瘦瘦弱弱的，甚至于还出现虚泡囊肿的。这就是有些到医院去看病，多数都是看的消化内科或者中医的内科，哎，用的药呢经常都是什么温胃舒养胃舒这类的温养胃肠之剂，对不对？对。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呢他中气啊中焦啊往往是寒冷的。还有些人呢，由于他因为大便经常不成形，有时候还带点粘液，有点水泻，所以有时候呢还要做很多常规的化验，查来查去往往容易诊断为胃炎、肠炎、肠道过敏、胃肠菌泻综合征等等等等。但是大家要知道一点呢，好汉都怕三泡稀，老那么拉下去对人体好吗？不好。那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四世同堂健康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在收听节目当中呢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了解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7-8400 6617-8400。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四世同堂健康养生专题。 刚才我们说到了，那到底这种五根泻的原因在何处呢？真的是单纯的一个胃上的问题吗？消化不好吗？不是这样。这种实际上在祖国医学中间呢称之为叫脾肾两虚，有的呢又反过来叫肾脾两虚。因为这类的人他这种长期下来以后他身体很虚弱， 不能胜任常人正常的生活、学习和工作，还可以并发伴发出现营养不良、贫血，甚至有些是误诊为消化道的肿瘤，做手术，哎，最后的话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它是什么呢？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的脾，尤其是脾中之阳啊，出现了极度的亏损。脾主什么呢？中医我们的古典的中医理论提到，脾主运化，运是什么呢？从上到下的运输，化是指消化或吸收，也就是说我们食物在我们肠道里边，从你吃进去以前，从口腔开始一直到你从直肠里边排出，整个过程它是由脾胃在主管。胃和脾之间是属于一个相互统一的互相依存的关系，脾胃脾胃，脾不离胃，胃不离脾，这就是说一个是脏，一个是腑，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但是根儿呢还是在脾上。所以出现这种脾胃的虚寒，那你就必须只有从脾胃的虚寒治起。那它主要有表现为一个拉肚子，中医中间叫泄泻之症。那泄泻之症它的根是什么呢？中医《黄帝内经》指出了，泄泻之症呢、是由于我们比肾更需要我们呵护的这么一个脏腑，哎，就是我们说的脾肾二者之间的关系啊，出现了问题。肾一虚，我们人对于这个收藏，对于吸收叫闭藏这种职责啊，就不能很好的发挥，最后就出现了五根之泄。他认为我们人之所以脾阳不足，脾阳不足只是一个表浅的表现，它的深层次在什么呢？是肾阳不足。打个比喻，就像我们说的街上的那些卖草点的一些加工方式，下边里面一炉熊熊之火，中医认为这是肾阳，这个火烧得很旺，那么锅里边那个水啊，就沸沸扬扬不断的打开，那个气啊就屡屡的往上冲上去，而那笼屉里边蒸的馒头包子烧麦就真的非常的喧腾，非常的好吃。那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人这个锅里边的水要开，这个脾阳要足，要注意肾阳的补充，肾阳不足了，脾阳它就是无根了，你下边火都烧不起来，那个水就没法开了。温吞水它还有气吗？没气，上面消化功能就不行了。所以实际上他认为脾肾两虚啊，是因为我们人肾虚了以后积就不足了。肾为气之根呢，它那个清气就居于下，它提不起来，最后就出现吃一顿拉一顿的道理。一定要把肾阳补起来，把肾补起来才能够健脾，这叫什么呢？补肾健脾，肾脾两补，而且尤其是补它的动力，补它的气机。那历代医家对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独到的地方呢？有，历代医家特别强调，首先把肾动力加强了。像我经常给大家强调的，在那种寒冷地方的话，它能够很好的生衍繁殖的，它就有超凡的能力。海狗生活在北极地区，那海狗在那儿能够很好的生衍繁殖，能够在零下摄氏四十度、五十度的环境里能够很好的生存，就是因为它有强大的肾动力支持。海狗边中间有一百倍于我们正常人的肾活磷脂，能够产生强大的肾动力。这个肾动力既能够很好的维系肾它的诸多功能，还能够支持我们的脾阳得到很好的保障和提升，就像下边的火大，上边的水它开得好一样的道理。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中医还讲究，比如像人参这些啊，既能够补肾益肾气，又能够很好的健脾胃的，还有白术，还有什么呢？哎，还有我们说的淮山等等，这些很好的食材，如果在一起弄成一个东西，那就有个什么好作用呢？就能够达到啊，首先强调了补肾，

你要不提，他刚一说你要不提 啊， 我跟您一块儿说。 嗯， 你又忘了是不是？你对不起我，你给搅坏了。搅坏了没关系，你会改。要你怎么知道？我说你说八回了，我还不知道。 是啊。 我说你还怎么办？还改什么呀？ 还改什么？ 我给你补袜子得了。 补袜子了， 这个倒霉劲儿， 一个大罐的材料补袜子了， 啊、一丈三蓝布补袜子。 哎，补吧， 补吧。我说多跟得呀，明儿就行了， 明儿就行了。 等了一天， 嗯， 好容易袜子还真给我补上了， 那就得了。 拿过来我这么一瞧，我还穿不了。 怎么了？ 把袜底补脚面上了？ 没听说过。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换脸手术顺利完成，换得新面容的李国兴能接受自己的新脸吗？他会出现人们所担心的心理排斥反应吗？ 李国兴在手术的第二天，如愿照上了镜子。他对着镜子中的那张脸，感觉有些陌生。他左看看，右看看，目光一直没有离开镜子。 换脸手术取得阶段性成功，可仍然处于危险期的李国兴却要离开医院回家探亲。他的新面容能让家人和乡亲们接受吗？ 可看到孩子们的李国兴十分的激动，他随即就带着妻子还有两个孩子上街。 探亲归来的李国兴面部修复顺利，身体逐渐康复，但需要终生面对排斥反应的他又一次次决定离开医院，这背后又隐藏着哪些变故？ 2007年9月份，李国兴在病房内收到了一封来自妻子的离婚申请。 离开医院半年的李国兴在家中离奇死亡。中国首例换脸人离奇死亡的背后是排异反应的作用，还是另有原因？档案为您揭秘中国换脸第一人，下集。 2006年4月14日，西安西京医院内，刚刚做完了换脸手术的李国兴从病床上苏醒了过来。醒过来第一件事就是要寻找看护他的护士。护士们以为是李国兴手术之后身体出现了异常，赶紧就来到他身边查看他的身体情况。值得庆幸的是，李国兴的身体并没有什么异常，只是他提出了一个很容易满足但是却不能够满足的愿望，那就是他想要一面镜子。李国兴想看看自己新换的这张脸，这也是人之常情，因为毕竟这是一副新的面孔，美也好丑也罢，总是要面对的。但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护士也不能够满足，因为郭树忠特别嘱咐千万不能让病人在手术后24小时之内照镜子。那么郭树忠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先来看一张照片。照片上的这个人名叫克林特，是新西兰人。他曾经在1998年的时候成功的接受了手移植手术，可就在手术成功之后不久，克林特便多次想要自杀。3年之后，克林特拒绝再服用任何的免疫抑制药物，医院不得不将他新移植的手臂摘除。 克林特曾经面对媒体表示，他对这只别人的手感到十分的厌恶。那么克林特为什么会厌恶这只新手？这与李国兴的手术又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 正如电影《夺面双雄》中表现的一样，从心理学角度讲，每个个体都会有自我身份认同，这包括个体对自身的外在形象、身体行为以及心理状态等方面的认知，这也是每个人对自己的基本认识。但是如果某个个体自身外貌发生改变后，原来的自我身份认同也将被打破，那么这将面临着一个极大的问题，要么是个体重新建立对这个新外貌的身份认同，要么就是身份认同建立失败。 克林特就是一个失败的案例，这就解释了郭树崇为什么不让李国兴立即去照镜子的原因了。那么手术后的李国兴能接受自己脸上那张完全陌生的面孔吗？李国兴在手术的第二天如愿照上了镜子，他对着镜子中的那张脸感觉有些陌生，他左看看右看看，目光一直没有离开镜子，弄得护士们心里也很紧张。我们一起来看看李国兴的新脸究竟是什么样，是不是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美观呢？看起来也并不对称，而且表情有些僵硬。一方面这是因为工体面庞偏胖，另一方面则是手术后面部还没有消肿，但这和李国兴手术前已经有着天壤之别了，至少他终于拥有了一张完整的脸。当然我们觉得好不好这不重要，关键是李国兴本人他满不满意。过了好几分钟，李国兴激动地握着护士的手连连点头，这表示他很喜欢自己现在的样子。李国兴对于自己新脸的接受也给了医护人员不小的鼓励。手术后的几天，李国兴的恢复状况很好，也可以少量的进水了，但是现在的李国兴仍然是处于特级看护期，他的这张新脸随时可能出现状况。 手术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李国兴都必须住在经严格消毒的无菌病房，为了防止出现排斥反应，他要吃大量免疫抑制药物，这样的话李国兴的免疫力就会降低。人在免疫力低下的时候，身体极易被外界的病毒感染，况且现在李国兴的脸上还是存在着缝合后的伤口，那么这些伤口便给病毒入侵提供了便利，一旦伤口感染就会导致工体坏死，手术也就前功尽弃。 为了保证李国兴的伤口不被感染，医生们用医用脱脂纱布和吸水纱布将李国兴的脸包了个严严实实，仅留鼻尖和面颊的一小部分暴露在空气中。李国兴所饮用的水必须经微波炉煮沸后，在无菌条件下晾温才能饮用。 经过了11天的观察和考验，李国兴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都很好，于是郭树忠便对李国兴的面部进行全面的检查，检查结果显示李国兴的面部移植部分已经100%成活了，他的面部肿胀也已经消退，新移植的上嘴唇已经正常的长出胡须了，而且生长速度还不慢，护士每天用小剪刀帮他整理整理，这些都表明新移植的面部与李国兴自身血液循环都很正常。 经历了一个多月的看护，李国兴的恢复情况非常好。此时医生们发现李国兴的性情在手术后发生了变化，现在的李国兴已经不愿意只躺在病床上了，他喜欢下床走动，并且乐于和人交流，相比于手术前的那种不敢和人交流 压抑的精神状态有了很大的改善。 恢复状况良好的李国兴终于走出病房，李国兴也成为了媒体的焦点。面对媒体镜头，李国兴说出了他的一个愿望。 李国兴回答说，他想回云南老家看看自己的老婆和孩子。 回到家乡的李国兴能否会得到家人和乡亲们的认可？慢慢继续为您揭秘。 2006年7月28日，李国兴在郭树忠的陪同下走出了病房，这是手术后的第100天。至此可以宣告手术彻底成功了。消息一经传出，轰动了国内外大大小小的媒体。在病房外面，郭树忠和李国兴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当时就有媒体问李国兴，你此时最大的心愿是什么？李国兴回答说，他想回云南老家看看自己的老婆和孩子。 为了让李国兴得到最好的看护，医院建议他继续留在西安。然而此时的李国兴思乡心切，他太想念自己在老家的妻子和儿女了，现在的他只想回去。医院经开会讨论，在详细地分析了李国兴现在身体状况后，还是满足了李国兴的这个心愿，同意他回乡探亲。但是李国兴回乡需要在医生的陪护下才能去，而且这次探亲不能超过5天。 虽说只有5天，但是李国兴还是满怀希望地踏上了回家的旅途。途中医生们又一次发现了李国兴的变化，大家都在宾馆大厅里等着出发，李国兴却不见了。后来人们才了解到，李国兴是一个人上街散步去，在他散步的时候也没有人害怕他了，他的面容几乎是和正常人一样了，这让李国兴感到十分高兴。可是李国兴的这副新面孔能够让自己的妻子孩子们接受吗？ 7月30日，李国兴与妻子儿女在家乡镇政府相见，妻子见到丈夫的这张新面孔先是一愣，随后便哭了起来，是出于激动也好，是不能接受也罢，自己的丈夫能够换脸成功，她还是很为李国兴开心的。 而李国兴的两个孩子在刚见到爸爸时也感到了十分陌生，他们都不敢接近这位陌生的爸爸。可看到孩子们的李国兴十分的激动，他随即就带着妻子还有两个孩子上街，并且为每个孩子都买了一身新衣服。 7月31日，李国兴便带着妻儿老小以及随行的医护人员们去到他家所居住的村子里。村民们围着李国兴，不时地有人去摸李国兴的脸，很多人都不敢相信这就是昔日与他们一起下地种田的李国兴。 有些村民问随行的医生说，他的脸真不是塑料做的？还有些村民拿出了李国兴受伤之前的照片，看一看现在的李国兴，再对照一下照片，村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5天后，李国兴带着依依不舍的情绪回到西安，接受第二次手术。那么李国兴接受第二次手术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先一起来看一张 X 光的影印件，就是这份。这个 X 光片便是手术后李国兴的脸部分析图。从这张图上的左侧两张图，我们可以看出，做完换脸手术的李国兴面部左右是不对称的，明显他的右侧面部要比左侧面部显得臃肿。 换脸手术虽说十分成功，但是要想完成全部的工作，那可不是一次手术可以做到的。这就好比盖大楼，大体的结构成型之后，毕竟这是毛坯房啊，那还是需要装修才能变得好看起来。所以这第二次的手术正是要为李国兴的这张新脸装修。 所谓的装修，也就是为了让李国兴的这张脸看起来更自然些。11月1日这天，郭树忠为李国兴做了第二次手术。这次手术主要是修复李国兴面部看起来尚不自然的右眼和嘴角，并将他臃肿的左脸削平，使脸的左右两侧基本对称，让李国兴的新脸更加完美。 这次修复手术之后，李国兴有事儿没事儿就拿着镜子看，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挺好，挺好的。不过此时的李国兴似乎并不太明白，他随时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慢性排斥反应。一旦要是出现了这种排斥反应，那么移植的工体将会失去原有的功能，最终坏死。不过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也逐渐找到了对抗排斥反应的方法，人们用药物来抑制和欺骗被移植者的免疫系统，使免疫系统不容易发现移植到患者身上的组织是来自异体的。 不过是药三分毒，这样的免疫抑制剂是有着很大副作用的，长期服用此药，人体的免疫力便一直保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状态，这时人体对外界病毒的免疫力也会随之降低，而且这种药对胃肠道系统以及肝肾都会有着不同程度的损害。 经过药物控制，李国兴一直没有出现排斥反应，这时的郭树忠又在筹备着给李国兴进行第三次修复手术，准备将这个房子装修得更美观一些。但是再看看此时的李国兴，他便对再次手术已经没有了兴趣，他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回家。其实李国兴换脸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过上从前正常人的生活，现在自己已经换脸成功了，那就该回去了。他太想念自己的妻子和儿女了。 对于李国兴的心情，郭树忠可以理解，但出于对李国兴的病情负责，郭树忠还是希望李国兴留在西安，这样可以定期做检查，在医生指导下科学服药。郭树忠还曾答应李国兴为其解决工作问题，并建议李国兴把他的妻子儿女们接过来一起住，对此李国兴很是感激，曾一度决定留在西安。但就在2007年9月的一天，一件事情的发生改变了李国兴的决定。二次手术顺利完成，医生为何建议李国兴长期留在医院？ 如果不按时吃免疫抑制药的话，患者随时可能发生排斥反应，最终导致感染死亡。 可李国兴为何不顾生命危险坚持返乡？ 2007年9月，李国兴在病房内收到了一封来自妻子的离婚申请。 离开医院半年后的李国兴突然离奇死亡，中国首例换脸人离奇死亡的背后是排异反应还是另有原因？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我们这里有一份档案，一起来看一下。这是一份离婚协议书。2007年9月，李国兴在病房内收到了一封来自妻子的离婚申请。李国兴接到信的这天，便动身回到了老家。在调解无效的情况下，李国兴同意与妻子离婚。在这份离婚协议书当中，法院将李国兴15岁的儿子还有13岁的女儿都判给了李国兴。其实 李国兴也能够理解妻子的选择。他生病的这些年，妻子承受了太多生活的压力，他一个人实在是无力撑起一个家了，而且妻子也有可能无法接受这个有着陌生面孔的丈夫再和他生活在一起了。不管怎么样，这已经是不可更改的事实了。想到两个孩子急需人照顾，李国兴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西安，背着30多公斤的药物踏上了回家的路。可李国兴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这次离开将会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2008年6月28日，云南当地媒体报道称，中国第一例换脸人李国兴在家中悄然离世。这个消息让很多人感到震惊，为什么回家仅仅半年的时间，李国兴就离奇死亡了呢？ 有报道称，李国兴死前最后一次做检查是在2008年4月，地点是在云南大理漾濞县医院。在当天的检查中，李国兴面部有蜕皮迹象，稍微有点红肿，但医生说问题不大。在李国兴回家后，郭树忠两次来到李国兴家乡为其做检查，每次都劝李国兴回西安继续住院，但李国兴坚决不愿回西京医院，说死也不愿再离开儿女。 据李国兴的家人介绍，2008年6月21日，也就是李国兴去世的前7天，他突然感到全身无力，没有精神，但是他也说不上哪儿疼，随即卧床不起。去世的前4天，李国兴吃不下任何东西，只是以饮料以及他从西安带回来的药物维持生命，并且用很微弱的声音嘱咐孩子不要送他去医院，过几天他就会好。除了消瘦，表面上看不出和平时有什么不同。去世的前一天晚上，家人发现李国兴已不再喝饮料，甚至说不出话来。最终李国兴躺在家中度过了他最后的时光。 李国兴去世的几天后，村干部打电话通知了郭树忠。郭树忠得知消息后，立即带人来到李国兴居住的山村，想要为李国兴做解剖实验，查明死亡真相。可当时的李国兴已经进行了土葬，根据傈僳族的民俗，李国兴的尸体是不能再挨刀的，所以无法进行尸检，因此对于李国兴的死因只能是猜测。 首先一种猜测是有报道说李国兴并不知道吃免疫抑制药物的重要性。据说李国兴回家之后时常会自己停药，而且有的时候还会用一些草药来代替。 出生于云南偏远山村的李国兴，他的文化水平并不高，所以他也并不懂得吃免疫抑制药物的重要性。不过也正是因为李国兴文化水平不高，再加上自己长期被受伤后的面容和村民们对他的冷漠与回避所折磨，李国兴并没有发生让人们担心的自我身份认同的问题。自从李国兴患得心脸后，他的生活也发生着巨大的改变。回到家乡的李国兴喜欢与村民们交谈，而且还有事儿没事的就到村中溜达，村民们对他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没有人再害怕他，他仿佛又过上了像从前一样正常人的生活。李国兴将自己当作正常人一样看待，文化水平不高的他并不理解自己为什么要吃这么多药，所以他经常用草药代替免疫抑制药物。 这样的做法是十分危险的，如果不按时吃免疫抑制药的话，患者随时可能发生排斥反应，最终导致感染